很奇怪，让你和我有了爱，然后分开。嘿，九霄云外，谁在教我翻阅回忆的字典？也解释不清爱比一千个昼夜。忽然我醒来，我不会忘记那天那一夜，你陪我留下的脸。黎明前挽着你，抱着风，把孤单推过来，最后那一夜烙在我的脑海。一千个夜也不能把最爱偷回来。多年以后，爱石沉大海。

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却收不到从前。

却不见踪影。你给的眼神好比大热天里一道冷空气。

是否不会再放弃，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，我分不清，不要在意，只想微笑为你写一首歌，写一首歌，都是你、月亮在